你好，我是刘超。我想你肯定遇到过内存溢出或是内存使用率过高的问题。碰到内存持续上升的情况，其实我们很难从业务日志中查看到具体的问题。那么，面对多个进程以及大量业务线程，我们该如何精准地找到背后的原因呢？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平时排查内存性能瓶颈时，我们往往需要用到一些 Linux 命令行，或者 GDK 工具来辅助我们监测系统或者虚拟机内存的使用情况。下面我就来介绍几种好用且常用的监控诊断内存工具，其中有部分是我们之前讲过或者用过的，可以一起复习一下。第一个 ，Linux 命令行工具之 top 命令，它是我们在 Linux 下最常用的命令之一，它可以实时显示正在执行进程的 CPU 使用率、内存使用率，以及系统负载等信息。文稿中有一张图示，其中上半部分显示的是系统的统计信息，下半部分显示的是进程的使用率统计信息。除了简单的 TOP 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 TOPHPP 的查看具体线程使用系统资源情况。第二个 Linux 命令行工具之 vmstat 命令，它是一款指定采样周期和次数的功能性监测工具。我们可以看到，它不仅可以统计内存的使用情况，还可以观测到 CPU 的使用率、swap 的使用情况。但 vmstat 一般很少用来查看内存的使用情况，而是经常被用来观察进程的上下文切换。文稿中有图示，还有一些参数注释。如果不太了解这个工具，你可以去文稿中看一下。第三个 ，Linux 命令行工具之 pidstat 命令。pidstat 是 systat 中的一个组件，也是一款功能强大的性能监测工具。我们可以通过文稿中的命令安装该监控组件。之前的 top 和 vmstat 两个命令都是监测进程的内存、CPU 以及 IO 使用情况，而 pidstat 命令则是深入到线程级别。通过 pidstat help 命令，我们可以查看到监测线程性能的常用参数。同样，文稿中有图示和注释，我们可以通过相关命令查询到相关进程 ID， 再运行文稿中的命令来监测该进程的内存使用情况。其中 pidstat 的参数 p 用于指定进程 ID，r 表示监控内存的使用情况，1表示每秒的意思，3则表示采样次数。更多关键指标的含义可见文稿。如果我们需要继续查看该进程下的线程内存使用率，则在后面添加 T 指令即可。我们知道 Java 是基于 GVM 上运行的，大部分内存都是在 GVM 的用户内存中创建的，所以除了通过以上 Linux 命令来监控整个服务器内存的使用情况之外，我们更需要知道 GVM 中的内存使用情况。 GDK 中就自带了很多命令工具，可以监测到 GVM 的内存分配以及使用情况。第一个GDK 工具之 gstat 命令，它可以监测 Java 应用程序的实时运行情况，包括堆内存信息以及垃圾回收信息。我们可以运行 gstat help 查看一些关键参数信息，再通过 gstat option 查看 gstat 有哪些操作。鉴于它的功能比较多，在文稿中我只例举了一个常用功能，就是如何使用 gstat 查看堆内存的使用情况。我们可以用gstat gcp 的查看。第二个 GDK 工具之 gstack 命令，这个工具在模块3的答疑课堂中介绍过，它是一种线程堆栈分析工具。最常用的功能就是使用 gstack p 的命令查看线程的堆栈信息，通常会结合文稿中的命令一起查看具体线程的状态，也经常用来排查一些死锁的异常。每个线程堆栈的信息中都可以查看到线程 ID、线程的状态以及是否持有锁等。第三个 GDK 工具之 GMAP 命令，在第23讲中我们使用过 GMAP 查看堆内存初始化配置信息以及堆内存的使用情况。那么除了这个功能，我们其实还可以使用 GMAP 输出堆内存中的对象信息，包括产生了哪些对象、对象数量多少等。这个工具的具体使用流程我已经写到了文稿中，并配有图示，你可以去浏览一下。下面我们用一个实战案例来综合使用下刚刚介绍的几种工具，具体操作一下如何分析一个内存泄漏问题。 我们平时遇到的内存溢出问题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由于大峰值下没有限流，瞬间创建大量对象而导致的内存溢出，另一种则是由于内存泄漏而导致的内存溢出。使用限流，我们一般就可以解决第一种内存溢出问题，但其实很多时候内存溢出往往是内存泄漏导致的，这种问题就是程序的 bug， 我们需要及时找到问题代码。文稿中我模拟了一个内存泄漏导致的内存溢出案例，我们来实践一下。我们知道 thread local 的作用是提供线程的私有变量，这种变量可以在一个线程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传递，可以减少一个线程在多个函数或类中创建公共变量来传递信息，避免了复杂度。但在使用时，如果 thread local 使用不恰当，就可能导致内存泄漏。这个案例的场景就是 thread local， 文稿中我创建了100个线程，运行了一段代码，系统一会儿就发送了内存溢出异常。在启动应用程序之前，我们可以通过文稿中的两个参数开启堆内存异常日志，并通过文稿中的命令启动应用程序。首先请求 test0 链接10000次，之后再请求 test1 链接10000次，这个时候我们请求 test1 的接口报异常了。通过日志我们很好分辨这是一个内存溢出异常。我们首先通过 Linux 系统命令查看进程在整个系统中内存的使用率是多少，最简单就是 top 命令了。从 top 命令查看进程的内存使用情况，可以发现在机器只有 8G 内存且只分配了 4G 内存给 Java 进程的情况下， Java 进程内存使用率已经达到了 55%。 再通过 top HPP 的查看具体线程占用系统资源情况，再通过 JStackP 的查看具体线程的对战信息，可以发现该线程一直处于 timed waiting 状态，此时 CPU 使用率和负载并没有出现异常，我们可以排除死锁或 IO 阻塞的异常问题了。我们再通过 Gmap 查看堆内存的使用情况，可以发现老年代的使用率几乎快占满了，而且内存一直得不到释放。通过以上堆内存的情况，我们基本可以判断系统发生了内存泄漏。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找到具体是什么对象一直无法回收，什么原因导致了内存泄漏。我们需要查看具体的堆内存对象，看看是哪个对象占用了堆内存，可以通过 JSTAT 查看存活对象的数量。 BAT 对象占用内存明显异常，说明代码中的 BAT 对象存在内存泄漏。我们在启动时已经设置了 dump 文件，通过 MAT 打开 dump 的内存日志文件，我们可以发现 MAT 已经提示了 BAT 内存异常。再点击进入到 histogram 页面，可以查看到对象数量排序，我们可以看到 BAT 数组排在了第一位。选中对象后，右击选择 With Incoming Reference 功能，可以查看到具体哪个对象引用了这个对象。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查看到是 thread local 这块的代码出现了问题。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总结中再强调一下重点。在一些比较简单的业务场景下，排查系统性能问题相对来说简单且容易找到具体原因，但在一些复杂的业务场景下，或是一些开源框架下的源码问题，相对来说就很难排查了。有时候通过工具只能猜测到可能是某些地方出现了问题，而实际排查则要结合源码做具体分析。可以说排查线上性能问题没有捷径，因为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除了将今天介绍的这些工具融会贯通，还需要我们不断地去积累经验，真正做到性能调优。最后留给你一道思考题，我们共同探讨。除了以上我讲到的那些排查内存性能瓶颈的工具之外，你知道要在代码中对 GVM 的内存进行监控常用的方法是什么吗？期待在留言区看到你的分享，也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身边的朋友，邀请他一起